案情的严重性，亦都没有充分考虑家刑因素。报称任职跟车工人的21岁被告被控一项侮辱国旗罪，控罪指他去年9月22号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和沙田大会堂一带公开和故意以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的等等的方式侮辱国旗。新加坡过去一日新增89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令到当地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12000宗。新加坡卫生部门说，不断增加的病例之中，外籍劳工仍然是最大的感染群组，占整体染病人数的超过9000人。新加坡正是搭建第三间临时医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82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3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4，跌5.2；阿里巴巴198蚊，跌6.4；新上市嘅康方生物24.3；中国平安77.3，跌7.5；盈富基金24.05系跌1毫。京信通讯3.17跌2.8，中国燃气25.7升1.9，友邦保险69.55跌1毫，FIE 南方恒指7.83升1仙，阿里健康18.34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7，瑞士法郎7.929，澳元4.93。加元5.503，新西兰元4.646，欧元8.333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2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17美元，卖出1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啦，喺西贡公路系有工程做紧噶，咁就系近住白沙湾码头嗰度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就去到康湖居同埋西贡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啦，有工程做紧，咁所以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就喺康湖居同埋西贡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相当长的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龙尾在维多利中心。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业街至到顺业街那段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點解你要追翻呢？咁樣咁，但係政府官員今日喺立法會嘅解釋就話，如果佢係唔追翻呢個加幅嘅話咧，咁港鐵嘅票價咧就會追唔上通脹，同埋咧港鐵員工嘅加薪嘅上升嘅速度啦。咁對於港鐵嘅維修啦，同埋咧港鐵嘅員工嘅薪酬咧，都會有影響嘅。而港鐵嘅說法就係話，喂，咁到底到時會唔會加咧？亦都會視乎經濟狀況咧，再去做決定嘅。嗱，呢個咧就係今日喺個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傾嘅其中一點啦。而另外一點咧，就係亦都同之前政府推出嘅一啲因為防疫啦而推行嘅經濟措施相關嘅。因為今年咧嘅下半年7月1號起計嘅六個月啦，港鐵咧就會減兩成車費，預計損失咧係16億。嗱，但係咧唔係港鐵自己承擔曬呢16億嘅，政府就會承擔咧當中一半嘅損失，上限係8億嘅，即係無論點都好，政府都會係包咗一半嘅啦。咁有啲議員就話點解要由政府去到承擔呢？咁另外都有啲議員就話：喂，咁究竟可唔可以早啲推出呢一個嘅優惠呢？唔使等到去七月之後啊。咁官員嘅答法就係話：如果我哋遲啲推出嘅時候呢，咁到時應該可能個乘客量會有所即係上升翻，咁到時呢受惠嘅人數就能夠更加多啦。嗱，大家點睇呢一點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872311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噃。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4月24號朝早10:09，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幾時解除限制社交距離嘅措施，要考慮多項因素。 冇本地確診個案下嘅28日，呢個咧都會係一個指標嚟嘅。其他嘅因素咧都係有啲國際性，例如好似世界衛生組織都俾到一啲嘅指引，我哋恢復一啲嘅運作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安全嘅措施咧係需要實行。呢度咧我哋會去睇一睇有冇更多嘅指引。 港鐵今年凍結票價，但會喺之後分兩年追翻加幅。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蔡健銘話：若果要求港鐵唔追加車費，會構成財政影響。 如果我哋要完全唔追加呢啲票價，其實個票價就會追唔上通脹，以至到個工資嗰個上升嘅速度咧。咁其實對於港鐵公司能否去到維修，以至到係員工嗰個薪酬啊等等咧，都會有所影響。 晏晝2:30。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繼續選舉正副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在會前說不會退選內會主席。 如果我貿然退選的話，是有可能是令到另一個陣營的人就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 4:30，中學文憑試今日開考，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說考試大致暢順進行。 有少數的考生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夠參與考試，直至到今日3:00，有5位嘅考生係報告因為病咗唔舒服或者係發燒而唔能夠出席今日嘅考試。另外有1名嘅考生喺健康申報表上面申報咗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嘅症狀而離開咗市場。 另外，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維持1035宗。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港鐵車費嘅調整對你會有幾大影響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請嚟位嘉賓啊，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委員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你好， 係田北辰啊。傾呢個港鐵嘅車費調整之前咧，不如先傾一傾咧，有一個今日報章嘅報導啦，就係關於咧高鐵嘅問題嘅。嗱，咁因為其實而家即係政府同埋呢個港鐵之間咧簽訂高鐵嘅營運協議咧，其實就中間咧係隔咗一個九鐵嘅。咁 但是当然即是九铁就是由政府去拥有啦。咁当时有一个协议呢，就是话如果佢嗰个嘅实质乘客量啊是比较预期呢多15%呢，咁超出嘅收益呢九铁就可以收取70%，即是变相其实是由政府代啦。咁但如果佢嘅实质嘅乘客量呢比预期呢是少咗15%嘅话呢，呢个九铁呢亦都是要是摊分呢当中少收嘅收益呢嘅70%，即系无论点都好咧，政府都需要有一个补贴嘅。咁根据今日嘅报道啦，由于咧受到即系疫情所影响啦，咁所以咧其实高铁咧而家系即系基本上啊个客量系冇乜噶嘛吓，咁而家咧就冇啦，系啦零啦冇啦，咁但系迟啲即系究竟佢再开翻嘅时候个客量系点咧，亦都预计唔到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报章咧，佢哋嘅计过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政府就需要承担当中的损失，而估计那个承担额应该是相当不少的。你怎么评论这件事呢？ 首先呢，我就问过港铁，他们就不知道那条数怎么计出来。 是。 那我就一向都是持一个客观的持平的角色去看这件事。首先呢，要分开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那些補貼協議呢是講緊正常時期之下，如果那些乘客量上上跌跌就有那個機制，但是政府從來都沒有講清楚它那個指標它的乘客量是什麼、一直都沒有公開的。OK， 那曾經政府不是說過預測高鐵隔了幾個月可以做80,000的，咁後來人哋就覺得好似係50,000先係佢哋自己嘅指標，但係真真正正嘅指標係50,000定40,000定30,000，從來冇出過街。咁所以真正佢係補貼幾多呢，其實就而家因為唔知道嗰個指標係乜，就冇得講嘅。咁呢個係正常時期。OK， 咁即係話呢，抗疫完咗之後啦，佢開翻車之后那段时期呢就是正常，同埋1月20几号或者2月初之前那段时间呢就是正常。咁嗰啲咁嘅时候呢就应该用嗰个方程式计。但到底係几多钱都係唔知，因为唔知佢嗰个所谓threshold 喺边度嘅，嗰个所谓嗰条线画喺边。好啦，我就肯定知道呢佢个协议冇嗰名如果地震啊、打仗啊、肺炎啊、高铁唔开嘅话咧，系点赔偿嘅？肯定冇嘅。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唔可以攞嗰套嘢嚟讲，因为如果唔系咧，就赔得好金噶嘛。咁你零嘅，咁无论佢原本嘅指标系50,000定40,000定30,000啦，系咪咁啊？咁啊，全部都系即系咩咯？咁所以我认为咧，客观嚟讲，喺一个政府因为公众利益而喝停咗嘅情况之下呢，就应该睇睇港铁真真正正每一个月付出嘅灯油火蜡。嗱，咩叫灯油火蜡呢？就係嗱，折旧嗰啲唔计啦，起咗嘢唔计啦，咁灯呀、冷气呀、咁佢应该就唔会开到好光猛，又唔会开咗冷气㗎啦，咁可能少少地啦，係咪？咁好啦，最紧要就员工开支。咁员工开支，如果港铁全部请足晒啲员工，但又喺度选手指，喺屋企冇嘢做，咁我又觉得港铁又离谱啲，系咪？咁佢啲员工可以调佢做第啲嘢噶，有冇其他啲工作可以做咧？系咪？咁所以最紧要就系佢嘅最基本嘅所谓叫做 out of pocket 嘅开支，首先港铁有冇尽咗力先？咁如果佢，我哋觉得佢是一如既往用足咁多灯啊，开足咁多冷又开足咁多，咁我觉得佢基本上开支我冇理由去做嗰个做考虑啊。咁可能打个折扣啦，好啦，打咗个折扣之后呢，咁系咪应该港铁自己吞晒佢呢？因为始终政府都系佢落 order 去即系关闭呢个港铁㗎，即系嗰个高铁㗎。咁我觉得呢度呢其实系公平啲呢，政府都有啲補貼俾翻港鐵嘅，係高鐵營運。正如佢今日補貼咁各行各業添啦，係咪？ 系，即系其实佢系承担你嘅意思系话咧，佢系应该承担翻咧呢几即系停运以嚟嘅一啲嘅营运开支，但系就并非全部。而据你所了解，佢哋应该签订嗰个协议咧，就冇话要剔除一啲叫不可抗力嘅因素，即系战争啊，呢个即系疫症啊等等啦。咁系咪即系话你觉得佢计嗰个乘客量嘅时候，应该系停运呢个月咧，其实应该系剔咗出去，唔好去计，就净系计佢嗰个必须嘅营运开支，然之后用咁样嘅方法咧，政府计翻个承担额咧？ 绝对正确，我认为公道啲，喺非常时期嗰、那个公式就唔方程式就唔应该用，咁就另外开一页咧，就叫做你到底实实在在。即是真真正正付出嚟几多，仲要睇下佢付出嗰啲有冇盡力慳喎，係咪？嗱，無論大家無論點睇，佢都冇比由二三四月嗰啲日常開支等同一月啦、十二月啦，係咪？咁有啲人都可以要攞假期㗎，可以調去第二度做嘢㗎，咁有好多其他嘅嘢㗎，咁如果減到一個叫合理嘅水平嘅時候，咁嗰個營運開支咧，我覺得公平啲。政府应该有啲补贴俾港铁，咁系几多咧？咁佢两个谈判啦。 詹摩臣，我想问呢喺呢个问题上面咧，其实立法会所能够发挥到嘅监督作用有几大咧？嗱，因为你头先都讲啦，其实究竟 你知成件事情系九铁啊，九铁同佢签噶嘛， 系啦， 佢唔嚟立法会攞钱噶嘛，而九铁本身年年都系水塘，即、就、系、是、有水。佢唔使嚟攞錢噶嘛，因為佢收港鐵租噶嘛。 係、 所以當年嗰個協議都冇嚟立法會啊。 咁所以基本上即係呢一樣嘢咧，就應該係由九鐵同埋港鐵之間咧自己去處理。當然，縱使就係九鐵就係由政府全資擁有啦。咁所以就係你哋係冇 一個叫做嗱九鐵其實政府全資，所以九鐵嘅荷包就應該係政府嘅庫房。但係因為佢隔咗一格，所以咧。佢就唔需要嚟立法會交代，就係咁啦。 所以基本上你哋係無從自悔嘅，即係冇得去講 嘅。但我哋可以問，咁佢又唔好意思唔答。但我哋唔可以話咩要投票，跟住話唔支持嗰啲嘢。咁因為佢都冇嚟攞錢啊嘛。 好，咁呢个就要等即係你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呢，或者你哋喺大会嗰度再追啦。咁另外我就想即係问返啦，今日呢你哋傾过嗰、那个按票价调整机制啦，嗰 2.55% 嘅票价加幅啦，咁最主要都系讲及到唔系话唔加，而系分返两年去追。嗱，你觉得即係而家话要求佢不如果 2.55% 呢你唔好去追返啦，横掂你自己有钱。你觉得呢个咁嘅要求系唔合理呢？ 呢、这个要小心处理，我都嗌过呢样嘢。 系 咁，如果要做呢样嘢咧，佢真系要开股东大会，得到小股东同意先得。如果唔系，真系可以诉讼嘅。 嗯， 因为如果有个机制就有个机制，因为佢而家讲紧条数系四亿到啦。 嗯， 你话佢撇账四亿一年唔加，咁系人都会觉得你咪撇咗佢咯，小股东都唔会出声咯。 嗯， 但问题如果佢今年唔系话加咗，不过唔收，而系直情唔加咧。佢系年年少咗四亿嘅，十年系少咗四十亿噶啦，廿年系少咗八十亿噶啦，你明唔明？ 嗯， 啊，即系一个长时间嚟讲咧，讲港铁嘅回报率，睇个长时间咧，每一年系冇咗四亿嘅。 嗯， 因为佢系有一年冇加到嘛，咁、有一年冇加到，以后年年咪少咗嗰条数咯。 嗯， 咁长远嚟计嗰啲所谓内部回报率，通常系讲十年廿年计嘅话咧，嗰笔数就几可观。 嗯， 咁、所以老实实实呢样嘢咧，无论点都好，你都要开股东大会。咁我觉得佢可以开股东大会，寻求小股东同意。咁小股东唔同意，咪冇咯。呢、个唔系佢自己话事噶，一合听嘅时候，呢样嘢已经写咗好似基本法咁啊嘛。 系， 你要修订，你就要开股东大会噶啦嘛。系，你我哋修订基本法都要经过九千重，即系。又系关卡啦，系咪？ 明白嗱，咁啊呢度就要经过小股东啦。咁但系 今日我有啲嘢想讲讲嘅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个个都好担心未来六个月港铁减价嗰个两成带嚟嗰个客观效果，即系巴士、小巴可以好大件事嘅。 系 咁跟住佢哋咧就蚀得再犀利啲，咁啊减班次，减班次咧搭嗰啲车嘅人咧就会好嘈好嘈嘅。 系， 咁所以我今日带出一样嘢咧， 就要求政府全部都補貼兩成，齊齊落價嗰六個月兩成。 嗯， 咁當然啦，咁港鐵已經決定自己嗰兩成，佢引出一成啊嘛。 嗯， 咁我今日咧就提咗一個好嘅建議俾佢哋，我覺得好啦，就係港鐵政府都補貼埋嗰一成。 嗯， 而港鐵嗰一成大約係八億咧，佢就留翻起出年再俾翻個四億或八億我哋，就係出年成年咧。就少收4%。如果佢出年成年嘅票价收减价减4%咧，佢就俾翻佢原本应该俾嗰个八亿出嚟。咁你话系咪啱听？咁即系港铁嘅乘客又可以享受六个月嘅八折减价，之后咧仲有4%嘅减价，而巴士小巴喺同时间亦都全部都系八折，系咪？ 嗯。 咁佢哋又唔使减班次，唯一。就是政府要拿钱出来，那政府已经拿很多钱出来补贴各行各业啦，没理由要巴士和小巴的乘客突然之间要承受这个双重打击的。 系， 咁我估其实走唔甩，政府都要谂噶啦。 明白啊，咁但系都要睇下政府迟啲点样回应。唔该晒你，田北辰倾到呢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开考，首科笔试视觉艺术科有3300名考生报考。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首日开考各市场运作大致畅顺，有5人报称身体不适未能够应考。一名考生抵达市场的时候，在健康申报表内报称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最后离开市场没有应考。那名考生可以在21日内，即是5月15日之前申请成绩评估。他说听日会开考综合科学、化学和组合科学科，有大约13000名考生报考。至於下個星期一開考的首科核心科通識，有大約47000人報考，提醒考生繼續遵守各項防疫措施。立法會前議員歐諾軒去年7月涉及以揚聲器襲警，早前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成，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140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话：社会服务令报告提及被告态度合作，对行为感到悔疚。考虑到被告初犯同案件性质以及案情等，接纳社会服务令报告的建议。欧诺轩表示明白。欧诺轩的代表律师求情的时候提到，欧诺轩的出发点同行为同其他相同控罪的案件不同。被告当时想得到警方注意以处理事件，但是不成功。他的目标并非伤害任何警员，亦都没有做出实际伤害。律师又说，经过今次事件，欧诺轩知道使用扬声器的限制，又说他在今年9月将会到日本读书，希望可以尽快完成社会服务令。一名男子去年11月理大事件期间驾驶私家车冲向警方防线，警员鸣枪警告，被告其后逃脱，大约半个月之后再驾驶的时候被捕，并且被揭发暂准驾驶执照已经失效。被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无牌驾驶、危险驾驶等八项罪名，判监5个月2星期，停牌1年。28岁被告报称从事二手货物买卖，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当日因为好奇而驶近理大附近，但是怕被人发现无牌驾驶。裁判官判刑之前告诫被告，他以为人父，你应考虑到无牌和危险驾驶影响很大，他应该引以为戒。案情指，被告去年11月16号出售涉案私家车，第二日向车主借车到尖沙咀，被告撞破警方的围封胶纸，驶至柯士甸道152号停低。警员上前调查的时候，被告开车冲前，警员避开之后发出警告，被告再突然加速冲向警员。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先同大家傾一傾咧。今日啊，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咧討論過港鐵嘅票價調整問題啊，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如果按照嗰、那個調整嘅機制咧，係港鐵咧今年應該係有2.55%嘅票價加幅嘅，咁但係佢哋今年咧就由於係觸及到嗰個封頂機制啦，咁所以就暫時唔加，但係跟住嗰兩年咧分兩年咧就會追加翻㗎啦。咁即係話咧，係大家遲啲咧就俾翻啲2.55%嘅票價加幅先。嗱，咁啊，當然亦都有議員就話：喂，你可唔可以不如唔好追加啦咁樣？咁但係港鐵咧亦都指出啦，其實佢哋即係今年嚟到講咧，譬如以首季啦，佢哋嘅載客量咧亦都係按年咧有一個40%嘅跌幅嘅。咁所以即係亦都要考慮到咧整體嘅相關嘅情況啦。咁此外亦都有議員关注到咧，系政府啊，系补贴港铁咧喺七月之后嘅车费嘅嘅减幅嘅，咁啊当中咧政府咧就会预计咧系最多承担因为系减车费两成而当中嘅一半嘅损失上限咧系8亿元嘅，咁有啲议员亦都认为咧应该系要由港铁咧自行承担翻嘅。嗱，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点睇呢个议题咧吓，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邝俊宇，邝俊宇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各位听众。 先喺讲嗰即系跟住七月一号起咧，嗰六个月嘅车费减两成之前咧，先讲一讲嗰2.55%嘅票价加幅啦。咁啊，港铁会分两年去到追翻嘅。你哋点睇咧？ 好简单，其实喺咁嘅时势，又或者虽然咧，大家明白嗰个机制咧，虽然叫即系可加可减，但系已经变成一个只加不减需要检讨嘅机制嚟噶啦。咁但係喺呢個時間，呢一個咁嘅加幅係咪仲要壓後等佢可能係之後加翻俾即係加翻咧？咁其實我相信即係普羅市民都心裏邊有個答案，因為喺一個即係疫情咁差嘅情況啦，其實港鐵係可以作一個更加即係大嘅決定，係可以即係真係同大家共度時間。咁但係而家佢個説法就係話，我而家唔加住。我下年加，我後年加咁計，咁好明顯就呢一個係即係我哋相當唔滿意嘅。 咁但係頭先我哋同阿田北辰傾嘅時候咧，都真係觸及到一個問題，因為港鐵始終有小股東喺度噶嘛，即係咁，所以即係雖然政府係有大股東啫，咁但係港鐵始終有一啲嘅小股東嘅權益咧，佢係要兼顧嘅喎。咁如果你話即係唔滿意，即係要求佢，甚至有其他議員就話即係叫佢唔好追翻2.55%，咁呢我哋係咪應該要考慮小股東嘅權益咧？ 先第一咧，正如頭先我講咧，個機制即係頭先所講嘅可加可減機制咧，係有一個檢討空間。咁我哋喺相關嘅委員會咧，都追過政府好多次，因為實在佢個即係漏洞都係處處之其一。咁第二頭先陳業平你都講啦，政府作為大股東，又加上我都係想講，面對而家嗰個嘅即係情況係艱難嘅。咁當即係百物都蕭條嘅時間，你呢個嘅港鐵係逆市就係加車費，然後你就話啦，我而家唔加你住，嗱，我已經唔係傾七月至十二月嗰個嘅一次性嘅嗰個特別車費優惠先，淨係講話佢本身可以加，我而家唔加，哦，咁啊唔加咪好咯，唔係我壓佢下年後年，咁我自己會覺得咧，即係其實呢一個你黃亮做緊你嗰個社會責任，因為大家知即係嗰個車費係我哋一啲市民差唔多必要嘅支出嚟嘅。咁嗰度其實係都對好多市民，尤其是可能每日往來翻工翻學嘅朋友，其實個負擔又重。喺呢度，如果佢仍然係決定個加幅係仍然存在，其實佢絕對有權力嘅。佢但係仍然覺得哦，推到下年先加啦，因為我哋都唔掂嘅。我想強調，佢舊年有100多億嘅利潤，佢總收入500多億。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係咪可以權衡翻個社會責任，而希望能夠將嗰個嘅減幅去惠及翻我哋嘅市民咧？咁樣。 其實講社會責任咧，同跟住講即係七月一號開始嗰六個月嘅減車費兩成咧，其實某程度上亦都相關嘅。你哋就不滿即係點解要由政府咧幫佢承擔當中嘅一半損失，預計即係上限係8億啦。咁你哋覺得應該係咪應該由佢哋咧港鐵自己咧去承擔翻？咁但係同時間，如果當佢去承擔一個叫做公共嘅責任或者公眾嘅利益嘅時候，佢同時間亦都係要同佢啲小股东咧去交代嘅噃，如果叫佢哋自己全部去食晒嗰16亿嘅时候，变相呢样嘢就由小股东去食翻嘅咯。 头先你讲嗰个嘅描述系正确嘅，因为嗱，首先第一咧，就系我哋当然系觉得系变咗羊毛出自羊身上。 嗱，你嚟緊咧就話，哎，我哋減你六個月兩成車費，不過係要政府俾一半啊，咁我哋制啦，咁於是乎嗰、那個嘅啊價錢16亿，政府俾8亿。啊，港鐵俾8亿，但系中间嘅8亿其实都系我哋即系纳税人攞出嚟嘅，呢、這个我觉得就系听落去有啲傻瓜嘅。第二样嘢就系我头先强调过，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即系、就是、啊好严重亏蚀嘅，即系你又唔系有啲咩咩上盖物业啊，你又冇一啲好大嘅利润咧，我相信嗰个嘅争议性冇咁大。咁但系头先我上一段都有引述过，佢真系旧年个利润都非常之犀利。然后头先我提过嗰个有漏洞嘅一个可加可减机制，近乎系要佢自己。哇！即系良心发现啦，哎，我自动自觉我就唔加咁多啦，或者我唔加啦。呢、这个亦都我相信唔止系我哋民主派啦，跨党派都有呢个睇法。而市民系好简单直接嘅啫，就系、是、哇，点解你港铁个车费真系即系不断咁多年以嚟，真系冇听过你减价噶，不断加噶。而家疫情咁紧要，你都系只不过系减一成嘅啫。严格嚟讲，因为多过一成就系政府贴翻俾你，兜个圈，最后又系纳税人嘅血汗钱啦。 嗯，即系你觉得喺而家个疫情情况之下咧，应该系佢履行公众责任系重于处理小股东嘅利益，系咪啊？ 而家始终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时期，咁大家都明白。然后佢如果摆我哋嘅眼前，从一个政策嘅角度出发，我自己会觉得咧，即系嗰个普罗市民嗰、那个车费负担，我自己会摆得即系更加优先。 其实亦都有一啲嘅政党咧，佢哋会约见政府啦，就倾咧系咪可以推出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咁当然即系佢哋有啲咩建议咧，呢个系后话啦。只不过讲到补贴港铁嘅车费嘅时候咧，咁大家就会谂啦。咁我其他譬如系巴士嘅营办商啊，或者系即系我即系专线小巴嘅车费啊嗰啲，即系我嗰个车费啊，其实我系冇补贴噶。咁、尤其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巴士乘客嘅时候，咁变咗即系我都要计一计条数。咦，咁我嗰排搭港铁我就会着数啲，咁巴士变相咪可能会少咗客，亦都会影响咗佢哋嘅营运咯。咁你觉得应唔应该政府要考虑埋补贴埋巴士咧？ 嗱，呢个咧就喺过去啦，即系由第一期嘅防疫基金300几亿到第二期而家1300亿咁啊嘅防疫基金里边啦，政府总系漏洞处处，佢自己都承认嘅，我哋唔系滴水不漏。咁但系总会出现一件事，就系厚此薄彼，又或者咦，点解呢个有嗰、那个冇咧？嗱、巴士同埋即系铁路，大家都知啦。其实你日常生活老百姓搭车，咁一系巴士系地铁嘅啫。咁当地铁系能够有呢一个咁大嘅补助嘅时间，我形容系大嘅补助啊。虽然今日喺议会上面有人话啊，呢个系少少嘅支援，即系讲紧政府出8亿咧，系少少支援。我觉得唔系嘅，我嗰个真系以亿计嘅一个嘅支援嚟嘅。咁所以佢话按道理啦，政府应该有一个全面嘅检视，宏观啲去睇睇啊，嚟紧已经预计到啦，我哋有一个断崖式嘅经济下滑。如果喺即係少一少幫，大有大幫。意思指就係你日常生活上面嘅支出，如果係可以透過呢種方式去減輕市民負擔，固然好。但如果你淨係俾港鐵，又會帶出另一個問題。咁小巴咧、巴士咧，咁呢啲我相信喺之後咧，如果政府真係推第三期嘅時間咧，我諗相關委員會都會有即係一個非常之共同嘅目標，就係、是、推佢。喂，你應該要審得穩啲，要雨露均沾喎。咁 即係你都係贊成嘅。 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當然在今天的討論呢就變成只是針對港鐵，大家留意一下為什麼呢？因為局長就很迅速就跟港鐵談好了、不如就這樣做吧。 當然因為港鐵是單一機構，它比較易啲談。喂，多謝你鄺俊宇，暫時談到這裡，謝謝，拜拜。鄺俊宇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其實剛才都即帶出了兩點的，當然港鐵要兼顧小股東的權益，但在這個逆市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是否可以履行公眾責任多一點呢？即是將個天平擺重於公共責任多一點呢？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當政府去補貼港鐵的時候，咁亦都会唔会构成未来嗰半年喺乘客量上面会有一个不公平嘅竞争？因为有啲巴士路线咧，因而会系个票价咧，比起港铁嚟讲系贵咗嘅吓。咁啊，电话号码18731，有吴先生，你好，吴生。 系你好，主持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觉得即系今次政府去话要求港铁减价，咁啊。 政府又要承担一半，咁其实羊毛出住人身上，即系我哋纳税人嘅钱啦。咁另外系库房啫嘛，咁都系我哋纳税人嘅钱嚟噶嘛。 系啦， 即系港铁就赚到尽噶，赢就系佢，输就系我哋香港市民。咁希望佢嚟紧嗰两年咧，唔好追加翻嗰二点几咯。 系， 即系佢已经赚到尽晒啦，佢又有地铁上面嘅物业嘅赚啦，起楼各方面。咁嗱，虽然另外一点就话即系港铁会减价，咁但系都真系会，即系我哋作为系普通市民咧，我哋都会计过翻搭咩车啦，譬如巴士啊，小巴我哋就会少搭翻啦。咁即系我觉得即系政府都要保留实惠啦，都系公平咁样去即系承担帮翻去嗰啲特别绿色小巴、红巴或者即系其他交通工具啊、巴士各方面咯，平衡翻咯，即系保留实惠啦。希望佢即系尽量去帮到每一方咯，即系都会即系。加薪嗰方面，我相信好多交通嗰啲工具都会即系动身啊，或者各方面噶啦，都会影响翻我哋啲市民嘅啫。其实都 明白，多谢晒阿吴先生嘅意见啊，听埋黄生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小姐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啦，咁田生讲过个大家公平咁样，其他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都补贴，我觉得就啱嘅，大家公平竞争啦。咁但系呢个抗议员所讲，政府又俾八亿出嚟，所有政府嘅钱全部都系政府，都系大家噶啦。咁你话资助地铁唔啱，咁如果我资助巴士公司啱咩？我资助六巴啱咩？系咪啊？咁如果我哋大家总之就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就资助，应资助就资助。 系咁，佢头先嘅意思都系话，即系应该未来系应该要考虑系咪应该要资助埋其他嘅运输行业嘅票价嘅票价系啦。 所以咪一齐咯，所以唔好话政府嘅钱净系俾地铁，即系大家一齐俾。咁仲有咧就系话地铁疫情嗰阵时，唔好加钱，唔好加价啦，啱啦，大家人工都唔得，或者工都冇得做。好啦，到市道好嗰阵时赚钱啦，咁又话地铁赚咗钱啦，咁又话唔加得啦。咁人哋點樣加人工？點樣加咧？真係好似有少少矛盾喎。 不過補充一下咧，其實港鐵佢唔加嗰百分，唔係即刻加嗰2.55%咧，唔係因為疫情關係，而係觸及到佢方程式入邊嗰個封頂機制嘅啫。嚇，即係根據翻即係以前佢同政府嘅協議，觸及到個封頂機制，所以佢暫時今年唔加啫。 但係有好多議員周時都講緊其他嘢，即係講緊加呢啲巴士公司又好，地鐵又好。加價噶嘛，都係話你就賺你又或者即係市道好你又要加，市道唔好你又要加，咁即係唔係話淨係呢一次涉及嗰個封頂機制喎，有好多議員都係講真話，點都係話叫佢唔好加嘅，咁你叫佢哋點樣做生意呢？ 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咁其實港鐵咧今日喺立法會個上面咧亦都講嘅，佢哋除咗係今年一月到三月咧嘅客量咧下跌咗四成之外啦，亦都係因為嗰個封關嘅措施咧，令到佢哋喺羅湖啊同埋落馬洲站嘅嗰啲嘅租務嘅收入咧就乜都冇啦，因為入邊有好多嘅唔同嘅店鋪噶嘛。咁但係港鐵咧仲要向呢啲租户咧係提供一個即係租務嘅寬免，咁所以佢哋都強調咧話港鐵嘅經營都相當之艱難。好，咁跟住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日啊 DSE 啊视艺科开考嘅情况，因为呢个经验咧，相信对于下个星期一啲嘅主科系通识科或者其他主科开考咧，都有相当之参考价值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继续讲 C N 同 C N apostrophe T， 能够同不可能啦嘅英文发音。上次讲咗英式英文，今日咧我哋讲美式英文发音。美式英文咧嗰个发音有个麻烦嘅地方咧，就系咧 C A N 同 C N apostrophe T 咧系有时咧个发音系好似嘅。嗱，我哋先讲咗平时 C A N 咧唔系好着重嘅时候，我哋读卷卷卷系同英式英文一样啦。OK。I can do it, he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好啦，如果我想强调呢个字嘅时候呢，就係呢一个 咁嘅音。I can, I can, I can,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okay? I can。 如果 apostrophe T 呢，我哋係同一个 vowel 嘅，都係 can， 但係由于有个 T 音喺尾呢，我成个字呢读落去呢，成个音节呢係会非常之短嘅。 can can 有一个急停喺度，佢会听到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OK， 咁呢一个咧 就是同 CAN 我哋强调佢嘅时候嗰个发音嘅分别。Okay, so 唔强调嘅 CAN, I can do it。强调咧就系、是、I can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冇急停嘅。Can 有急停咧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咁有个停顿咧，我就听到咧，同埋好短促嘅音节咧，就系、是、CAN apostrophe T。咁至于个 T 音使唔使读出嚟咧，其实咧。是好視乎你放在什麼位置，大部分時間如果我們正常說話，那個 T 音都未必會真的讀出來，就是 I can't do it， 那個急停是比較重要的。當然在某些位置，譬如在個句子尾，通常 T 音都有時會讀出來的，有機會再講一字尾 T 音是不是讀的問題。 OK， 這個就是、美式英文他們分的分法。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啦！疫情之下开考嘅 DSE 咧，大家都相当之关注佢嘅安排啦。今日咧，大概有3300名嘅考生咧，就应考第一科，就是艺科嘅。有51间学校咧开放作为市场嘅考试。各个方面就话咧，各个市场嘅运作咧大致系顺畅啦。咁啊，只系咧有少数嘅考生咧系未能够应考，截到去晏昼三点，有6考生咧因为病啦、发烧啦而唔能够出席噶。咁亦都咧，当中有1考生咧系健康申报表嘅时候咧，填写有急性呼吸道症状啦。咁同市场嘅人员商讨之后咧，亦都系离开咗市场嘅。嗱，呢个经验对于听日啊继续要考嘅一啲嘅综合科学同埋化学科嘅考试啦，同埋下个星期一开考嘅核心科通识会有啲乜嘢嘅参考作用咧？电话旁边请嚟真光女书院嘅副校长方荣心噶，系方老师你好。 你好，陈燕平。 系你好，想请问咧，你今日作为市场咧，有几多考生左右系嚟你哋市场应考噶？ 今日我哋有49位嘅考生系嚟到应考咁样嘅吓。 大家就关注咧，入去市场嘅时候咧，嗰个量度体温嘅措施，见到有啲嘅传媒报道啦，有一啲嘅市场咧，甚至系帮啲考生即系量度咗唔止一次啊，甚至系超过一次或者两次以上嘅体温啊。你哋个市场嘅运作又系点咧？ 今日嘅運作就話係好正常啊，基本上我哋係先同啲考生有個額探啦，咁樣係，咁就整個朝頭早咧得一位考生咧喺額探嗰度咧就唔過關嘅，咁我哋就跟住就幫佢咧做耳探，但係就耳探方面咧就發覺佢體温都正常嘅咁樣，係啦。 咁都入到市場嘅。 冇错，系啊。 另外，健康申报表咧，有啲考生系咪都唔记得啊？ 真系都有个别嘅考生，咁就话完全唔知道需要填啦。有啲考生咁样讲啦，系啊。有啲就会系填留一啲资料啦，咁就咁我哋啲同事都会即刻咧叫佢填翻咁样吓。咁就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就有个别嘅考生咧，就即系佢哋叫填三项嘅一啲咧系是不是體温正常啊？是不是感染啊？等等的東西，那他們可能都未必了解這個題目是問什麼，那就有些是答了是否這樣的，是啊，這樣咯， 即是個健康申報表那裡有些題目不懂答， 他不知道是誤解到意思，不過我看回那個申報表呢，其實考評局都寫得很清楚的，那就如果說以上那三項 的申報呢，如果是有否的話呢，咁佢哋應該就係要唔好去市場啦，咁樣咁考生可能都唔係太掌握到嗰個情況，係啊。 我想理解一下咧，今日就少於50人嚟你哋呢個市場啦，咁但係跟住其他啲科目咧，就應該個應考人數會多好多噶啦。係 啊，係啊。 咁你哋有冇睇過你哋今日大概比起即係平時啊，要花幾多少時間去處理個考生嘅日常嘅安排咧？包括咗頭先嘅量體温，同埋睇佢哋嗰啲健康申報表到底有冇即係填錯啊、填漏啊、唔記得帶啊等等咁樣，花幾多少時間？ 其實唔係太花太多時間，再加上啲考生其實今日都真係好乖，佢哋係啊，都好準時，甚至係早過7:50已經喺校門口嗰度等候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就由7:50開始就已經就可以幫考生係去量度體温啦咁樣，咁就唔使8:00咧 都我哋會發覺咧，係超過九成嘅考生已經咧係完成曬嗰啲程序咁樣，而等候入市場咁樣。 嗯，即係大概十分鐘左右啫喎。 係啊，係啊，係啊， 都好快， 係都好快啊，係啊。雖然今日嘅考生嘅人數都唔算太多，因為總共得49個同學咁樣。 下個禮拜嘅考試，你有啲乜嘢建議俾其他嘅考生啊？ 都請啲同學咧，真係要咧係填妥張申報表啦，咁樣啊，咁就填妥所有嘅資料啦，啊，同埋當然係要正確咁樣去清晰去填寫咁樣，咁就會俾咁嚟到咧，我哋就會咧係喺成個過程上邊咧就會係暢順好多啦，啊， 有冇話建議佢哋喺市場開門之前提早幾多嚟會比較好啲啊？ 其實應該根據考評局嘅建議咧，如果係7:50已經喺校門口等候咧，已經係應該是有足夠的時間嘅啦，應該可以係。 即係冇必要太緊張啦。 唔係啊，係係。 好，明白。喂，多謝曬你啊，方副校長，唔該曬，方 嚇， 你好，拜拜。方榮森係真光女書院嘅副校長，跟住有6:00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进一啲交通意外消息。较早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汇景花园。德士古道北去杨屋道方向近住青山公路都曾经有交通意外，都系清咗场啦。龙尾而家喺城门谷游泳池。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五大消福股份：亚洲资产、CTR Holdings、新威国际、新威工程、大丰港同埋环亚国际实业。五大跌幅股份：量子思维、神州数字、利兴发展、华人策略控股同埋利骏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7。人民币7.081，英镑兑美元1.233，欧元兑美元1.077，澳元兑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港金报15,970，比上日收市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68美元，卖出1,730.42美元。港汇指数108.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中线有意外，龙尾近泽安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咁另外，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常悦道。反方向，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反方向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落车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咧，而家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龙排到近亚街路街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咧，而家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南围。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三圣。今次又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谨记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哋大家。 我是广东广西的梁景国，疫情发展到现在大家其实都很闷的，但是我想说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都为了我们最辛苦最前线的医护界，我们大家一起保护自己保护他们，继续坚持，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新型肺炎蔓延全球，大家越来越明白洗手几咁重要。有冇谂过百几年前提倡洗手冇好下场？十九世纪嘅医院系各种感染嘅温床，当时人类对细菌都冇认识，医生唔洗手，医疗用具唔清洁，将病人送去医院其实系变得更危险。有一个人试图通过科学方法阻止感染蔓延，他叫做塞默尔维斯，是匈牙利医生，在维也纳的医院做嘢。当时经由男医生接生的产妇死亡率比女接生员高很多，一般以为可能是男性的手势不够好，但是塞默尔维斯就有另一个看法，就是男医生亦都会进行解剖，做完解剖不洗手就为产妇接生。当时一些孕妇生产之后子宫感染，出现产褥热，几乎是医院产妇死亡的元凶。当年人类都未有细菌这个概念，但是他就认为是解剖的尸体有一些感染性的粒粒，经医生交叉感染给产妇。19世纪40年代，他在医院产房里面推行洗手，放氯化石灰液给同事洗，希望这样可以降低产妇的死亡率。有同事接受，有同事就不信，更加批评他，因为医生都接受不到自己双手邋遢令到产妇死。他因为这样连医院份工都没了，被迫回匈牙利在一间小医院做事，但是他提倡洗手，结果就令产妇的死亡率大跌。不过医学界对他这个理论的批评依然都很犀利，对于其他人不愿意洗手，他越来越怒，行为变得古怪，后来更加被关了入疯人院，没多久死于感染，终年47岁。他死了之后十几年，洗手杀菌成为了产房的习惯。时至今日，你和我都洗手，啲人会下意识拒绝新嘢，因为抵触了常规或者是现有的价值观。这类情况今日有一个统称，塞默尔维斯反射。大家今日可以自由咁洗手，其实已经系一种福气啦。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星期五呢个时间咧，亦都有我哋嘅传媒人啊，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我哋有冯振超同埋谭慧仪喺电话旁边，两位好， 你好， 吓、啊、两位好， 大家好。 嗱、啊，我谂咧今个礼拜大家好关注嘅一个新闻啦，就系咧有五位嘅局长啊，系一个嘅变动嘅，包括咗咧有四位局长被免职啦，而其中一位局长啊，聂德权咧就由原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調咗去公務員事務局，跟住另外當然即係四個免職，亦都有四個新人咧加咗入嚟啦。嗱，咁喺呢件事上面咧，即係過去嗰幾日啦，大家都可能會有好多即係不同嘅討論啦。不如咧先講一講一樣嘢咧。大家可能留意到啊，就係呢個消息咧，其實係星期三嘅時候咧，先至由國務院出咗一個嘅叫做即係免職令同埋任命令啦。咁然之後咧，就政府嗰度咧就再舉行一個記者會嘅。咁但係前一日咧，星期二嘅時間咧，其實已經有傳媒咧將個消息咧率先披露咗出嚟。而當初最先披露咧，就只係話涉及到一位嘅局長。咁然之後到再稍晏少少咧，就再多幾個名字出嚟，跟住你。睇禮拜三嘅報紙咧，基本上嘅報導咧，就同禮拜三政府舉行記者會嘅名字咧係完全一樣嘅。嗱，兩位即係作為傳媒人嘅點睇依個咁樣嘅即係嘅消息嘅公佈嘅安排咧？啊，譚慧儀。 我都覺得好有趣嘅，即係前一日咧，嗱，我哋都知道啦，呢啲主要官員嘅任命咧，其實係需要國務院去宣布嘅，雖然咧由特首提名，但係最終咧係國務院批准同埋呢個任命，同埋然之後就正式官方嘅公布啦。咁咧，我個人都同啲同事喺度講笑咧，哇！我哋好似即係有啲傳媒咧，好似變咗香港好似組織部長咁，拎住份名單係咁喺度全部報曬出嚟。咁當然啦，唔通即係傳媒記者咧，就算你通天咧，你都好難話，即係我成份名單咁攞曬噶嘛。咁當然好明顯地就係有關人士放咗出嚟啦，即係呢個係唔使講噶啦，都好明顯噶啦。咁就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要提前足足一日，去放風出嚟咧？我哋記得咧，即係當年即係前任特首梁振英喺佢中途。即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佢任期嘅中途咧，佢換咗兩位局長嘅。當時咧係即刻，即係其實係我哋傳媒咧嗰陣時係喺大概佢正式宣布之前，大概半個鐘頭到，即係都唔超過一個鐘頭，先至忽然之間話即係地震啦咁。咁今次其實個時間係好長嘅，即係成日一日嘅時間。咁而另外咧，就之前咧，即前一日咧，我哋都記得咧，之前一日咧，就香港亦都發生咗另外一件事，就係、是、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就因為呢個基本法第22条嘅解釋啦，即出咗三個聲明，咁當時全城咧都喺度講緊點解會出咗三個聲明嘅咧，咁跟住一轉過嚟呢、這個即新嘅即局長嘅，即有幾個局嘅，即一個大嘅人事變動咁樣，就即成全城嘅焦點就去咗落嚟呢度啦。但我亦都覺得唔奇怪嘅，因為咧，因為今次嗰、那個成個我哋叫 reshuffle， 即成個嗰、那個 人事變動， 人事嘅變動咧係涉及嘅面咧係大嘅，有成五個局長咁多。咁從我哋做記者角度咧，我多謝佢，即係漏咗出嚟咧，變咗我有一日嘅時間去準備啦，同埋都係去有好多嘅背景資料啦，同埋即係可以揾人去分析啦，即係究竟有啲咩端倪喺裏面啦，點解係咁樣一個轉變啦。咁對我哋傳媒係好嘅，但係我亦都覺得咧，即係政府係咪應該係 如果是政府是有意去放风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就可圈可点，可以去想。如果不是政府有心去放风，而是不同的部门，因为你涉及五个部门，五个部门你要换人呢，你就不知道在哪一度就传了出去的。那究竟这个政府的保密制度有没有问题的呢？究竟个政府的意图，它是想放风啊，定是不想啊？定是如果你是不想，是不是就因为要保密制度做得不好呢？我觉得这样东西呢，是需要去看的，是你政府自己去有一个心中要有一个数，同埋要去看的。咁呢啲就係、是、一個方面啦。咁至於話成個呢、這個住人事嘅變動咧，涉及五個局長咧，係一個幾大嘅變動。咁我自己就睇兩樣嘢。第一，當然好多人就話啊，咁即係咁表明即係呢個現任嘅特首林鄭，咁佢即係任上任以嚟咧，即係都風波不斷啦，都困難重重。咁佢依家係咪重新上路咧？咁當然固之然可以睇成係一個重新上路，但係嗰個時間上咧，唔好忘記，即係今次嘅人事變動咧，係喺呢個主管港澳事務嘅中央嘅兩個主要部門，即係國務院港澳辦同埋呢個中聯辦，亦都係啱啱喺大概兩個月之前換咗兩位新嘅主任。而呢兩位新嘅主任嘅共同嘅特點咧，就係佢哋同香港係冇乜私人嘅瓜葛嘅，冇啲咩同以往啲大商家嘅關係嘅，同埋佢哋兩個人咧都係以呢個作風強硬見稱嘅。咁我深信。因为你局长的任命是必须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在整个酝酿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有一些的 是一定需要跟这个两办是有沟通的。是不是代表着一个就是特区政府又好，或者是中央政府又好，就是觉得这个原来的班子的问题是的确是有在问题在这里，那现在是不是希望一个你在重新上路的时候换人，你就要体验一种新的作风。那我们稍后可能会看看，即五位局长有什么的特点，他们有不同的特点。那我们对他的期望，那他们做不做到，这个我相信都是很多人的脑海里面一个问题。 那不如我们稍后呢才再进一步详细谈谈这点。先请冯振超不如讲讲，即是早一天呢，其实消息露出来，基本上跟第二天的即是消息的公布呢都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看 呢？我想呢就当然要恭喜行家啦，咁独家新闻都是好事来的。咁不过我想这个放风呢就跟我们以前的所谓放风是有一些不同的。放风的意思呢可能是说政府想吹一些风出来，然后听一下社会各界的意见一些反应，然后再做出一些的回应啊，或者一些的即是新的部署。但今次明显地就做不是这个效果啦，这次不过早了一天嘛。咁所以我唔覺得呢一個嘅做法呢，即係我諗同以前係有一個幾基本性嘅分別嘅。咁亦都睇得到啦，即係我諗每一個傳媒可能佢自己嘅線路唔同啦。咁今次有行家收到，我亦都覺得冇乜特別嘅大不了嘅，我自己個人覺得下。咁點解最後講，我就反而呢就對於呢五個局長嘅嗰個嘅即係所謂去留呢，我就諗起阿徐子摩啦，真係即係再別康橋裏面頭兩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咁呢最後嗰兩句就係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我就覺得呢好明顯地，所謂嘅大家覺得咁大嘅消息啦，或者譬如剛才阿 Tammy 佢分析嘅就話講埋兩辦嗰個嘅行事模式會唔會有所改變啦。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自己感覺上呢幾日呢，大家對於那幾個的局長的那個的去和留，即是位置上面的新人來救人去呢，其實沒什麼太多的一些所謂可以去分析啊、探討，甚至乎對於未來那個發展的一種的啟示啊。我估計呢，這個多多少少呢都因為呢，其實呢新的人呢對於公眾或者對於傳媒來講都不是那麼熟悉，有些模糊的。咁舊嘅人去走呢，就甚至乎我哋其實呢都，我見到一啲行家呢都好著力地呢，從佢哋嘅一啲即係之後嘅新聞公告裏面呢，盡量去揾下佢哋有咩端倪啊，例如有一啲嘢有冇提下啊特首啊，或者有一啲就話咩我咩無悔無憾類似咁樣嘅講法。我覺得從呢一個就反映到呢，其實呢 特區政府的官員咧，嗰種嘅個人嘅嗰種嘅所謂俾公眾嘅形象或者素質啊，或者佢哋本身嗰個工作嘅能力咧，可能咧都唔係，可能都可能係一個團隊嘅關係啦嚇。確實冇一冇乜太，仍然係比較模糊嘅。譬如你講起楊偉雄，我會諗起 Steve Jobs， 但我諗起 Steve Jobs 唔係因為佢見咗 Steve Jobs， 係只不過因為佢講話佢見咗 Steve Jobs。咁你話我諗起羅志剛，我更加其實我只會諗起佢同另外一個羅志剛，大家都叫羅志剛。咁我唔會有太多嘅呢啲，即係可以從佢哋嘅所謂過去嘅工作表現裏面分析到佢嘅能力囉。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啊，調返轉頭好多捕風捉影或者大家嘅揣測啊呢啲呢，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香港咁發達嘅社會嘅資訊咁流通，而我哋對局長嘅了解咁少呢，呢一個先係關鍵咯。 今次咧就總共有係五個嘅政策局換人啦。咁當中就係頭先都提過嘅，係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調咗過去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另外佢嘅位置咧就由原入境處嘅處長曾國衛啦升任啦。咁跟住其他牽涉到嘅局咧就係包括埋民政事務局啦、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啦，同埋創新及科技局嘅。大家呢幾日都睇咗好多嘅，即係一啲嘅新聞㗎啦，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係即係評論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嘅。不過譚慧儀同埋馮振超兩位，剛才咧譚慧儀就話啦，即係呢一個嘅人事嘅更替啊，會唔會亦都係反映到咧一個叫做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嘅管治即係重新上路啦？但係咧，我又睇到另外一啲咁樣嘅即係評論角度咯，話其實我哋唔係睇換咗乜嘢人，應該係睇咧點解冇換乜嘢人。大家點睇呢個嘅評論角度咧？係咪應該用咁嘅角度去理解今次嘅換人，即係所當中所想傳達出嚟嘅信息或者佢嘅目的咧？譚慧儀。 你講得啱嘅，即係就好似我哋做新聞一樣，有時我哋話發生咗啲事好重要係新聞。但有一啲事冇發生到，可能係更加大嘅新聞。其實呢個係同樣嘅道理嚟嘅。咁即係我哋講得白啲啦，即係講提到有點解有一啲官員係繼續留響度。我估坊間呢幾日都喺度講緊係兩位處理呢、這、一個逃犯條例風波嘅兩位嘅高官啦。咁包括呢、這個律政司長同埋呢個 保安局長。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觉得，即系我亦都想讲咧，就即系当我哋系讲紧人事变动嘅时候咧，即系譬如我哋喺公司自己亦都试过啦，有啲人想即系你要换人，你有一个目的嘅，究竟系个咩目的咧？即系你睇下今次咧，即系嗰、那个，即系我自己就咁睇，即系佢成个嗰、那个换人，想要达到一个预期嘅咩目的？咁要睇系咩人？咁首先係中央政府，佢想達到一個咩目的？特區政府或者係特首佢自己想要一個目乜嘢嘅？有個咩 purpose？ 有個咩嘅目的？咁而即普通嘅香港人，當然我哋社會都好分化，即係有藍營啊、黃營。普通香港人，我哋想要啲咩嘢？咁有人可能會覺得啊，你即搞出一場修例風波出嚟，主管嘅官員你係咪應該要問責咧？咁呢個好自然係一定係有人係會咁樣諗嘅。咁但係呢，即係你從即係我嘗試去分析一下，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話從北京嘅角度，佢究竟想乜嘢呢？佢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話，究竟喺呢、這個未來嘅日子，尤其係喺即係我哋依家嚟緊最大一個政治挑戰呢，就係、是、呢個九月立法會選舉啦。另外再睇遠啲呢，就係、是、特首選舉啦，因為即係現任特首仲有兩年啦。咁你喺即係面對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即係從北京即在香港管治一國兩制落實的角度呢，他就要保證究竟在未來這段日子長期長時間或即中短長期啦、即最近講呢，就是未來幾個月，跟住就未來這兩年，然後即更加長遠、可能即未來二十幾年，即在這個五十年之內、究竟最重要的就是一國兩制的落實、是怎樣去落實。咁依家佢北京是覺得我們的落實基本法呢是要全面同埋要呢個準確啊嘛，咁即係當然北京有北京嘅解讀，香港亦都有唔同嘅解讀啦嚇。咁無論如何咧，北京嘅心目中最重要就係你特區嘅管治班子係咪可以即係 準確和全面去落實一國兩制，即是他的解釋是這樣的，即是這個是北京的主要的考慮。那你如果我們看回特區政府或者是林鄭特首，其實即是連這個換班子呢都不是，即不是這兩年突然之間在石頭爆出來的嘛，即是都存在相當一段時間，都好幾個月的，在這個示威後期，即是不斷都有人傳。咁其實係我相信特首佢自己本人啦，係一直都想換人嘅。佢係如果佢係冇諗住，即係佢講過佢唔想辭職啦，亦都唔會辭職啦。如果佢要繼續做落去，佢一定係需要，即係從佢嘅管治角度，佢一定係需要有啲新嘅氣象俾大家睇到。咁有乜嘢新氣象咧？梗係換人啦。但是換人不是那麼簡單的嘛，你換了人，你換的人又不是他自己講了算，他又要問過北京，北京要有很多的考慮。 所以其實今次換人，即是沒有換到什麼人，是不是都體現了中央的看法呢？對香港情況的看法或者判斷呢？ 我相信是有的，但是都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呢，就是說有沒有人去接，即是究竟你找不找到適當的人，因為這些不是一些普通的位置， 明白，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好，一會我們再詳細談談找人問題。馮振超， 我同意譚慧儀的說法，不過我想呢，其實真的有一點我想都可以說的，就是說呢，其實由於上年的社會運動之後呢，有某一些的位置呢，你不是說換就換了，因為這個事情是涉及到嗰個政府嗰個嘅所謂，佢哋一路以嚟佢哋揸住嗰個嘅所謂原則啊，或者佢哋嘅處事嘅作風啊，喺呢兩點上邊咧，我相信咧，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睇得到呢一個點，所以就算你話外邊有啲人肯接燙手珊瑚都好，嗱，我其實都聽過有啲人係想係唔係太抗拒嘅嚇，咁但係政府都唔去換咧，其實你係睇到呢一個係。那個的中心思想或者那個的原則呢，是更加是他們看重的一個的部分。 好，那不如這樣，我們就是七點鐘新聞，七點鐘新聞回來呢，大家繼續討論一下，即是有關於問責班子換人的問題，因為都還有很多角度呢可以跟大家細傾的。電話號碼187231，七點鐘新聞回來，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巴基斯坦和印尼繼續舉行公眾參與的禱告活動，巴基斯坦政府在当地穆斯林领袖施压之下作出妥协，容许信众在斋戒月集体祷告，但要在清真寺内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有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交通意外和坏车的报告了。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中线的意外还未清理的，还是处理的，龙尾已经去到接近苏屋村。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大挤塞。至于较早时，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的快线曾经有坏车，刚刚拖走了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丽业街和启祥道近信和工商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 觀塘商貿區一帶比較擠塞，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車多，龍尾排到九龍灣港鐵站，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的龍尾去到康華苑，偉業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業街至到常怡道這一段是擠塞，另外觀塘繞道介乎觀塘碼頭至到九龍貨倉這一段都是車多緩慢的，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這一段多車，龍尾富豪東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圣座智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学文凭试咧将会如期开考噶，大家亦都关心啊复课嘅问题啦。系咪考完文凭试基本上就可以复课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复课个考虑咧同考试都系两样嘢嚟嘅，暂时未一个日子几时复课嘅。暂时个取向咧都系先由高年级开始，但系初步咧就谂紧都可能系翻半日噶啦，因为免咗要喺学校进食嗰个难度。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英文拼音山一仙 Sweet， 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唐云峰，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魏乐，伤到十岁和七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陈玉莹，伤到九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郭慧婷，伤到一岁儿子和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嘉诚，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强业，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罗双辉，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永强，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张海杰，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亦都请下列人士的父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两岁女童张希怡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一周时事点评啊，继续有咧谭慧仪同埋冯振超喺度噶，两位好。 系， 嗱，咁我哋系继续咧倾呢个新班子之前啦，不如我哋咧先同听众听听佢哋嘅睇法啦。当然，大家都有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一倾嘅。有许先生，许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许生有咩睇法？ 许生就话从新闻公关嘅角度睇咧，最近又有两单新闻，一单就话中联办个监督权，一单就换局长啦。 嗯。 咁如果你咪叫两位传媒人去睇睇，如果即系边单新闻出先出后咧，会转移咗大众嘅视线呢？因为而家睇落就好似就算寻日自由风都系讲换局长啦。 嗯。 跟住变咗啲人传媒就讲换局长，就唔讲中联办监督权啦。即系好似大家接受咗西环治港咁样。 嗯。 譬如寻日我睇话访问过阿张楚勇啦。 嗯。 佢就话搵个非现役公务员去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就改咗啲制度咁啦。咁咧即系西环治港都接受得咯，咁中联办有监督权都接受得咯， 咁胡志偉就話揾武官代文官，咁咁好似就唔係咁大件事啫。西环治港都得咯，咁样 系明白。好多谢晒啊许先生嘅意见啦。其实许生主要即系论及到两点啦。第一就系公布时机嘅问题啦。另外佢亦都讨论到咧啲有个别嘅人选啦。咁啊，阿冯振超有冇啲咩嘅回应或者补充啊？ 我就觉得其实两件事都一样系喺个社会上边系有讨论嘅。我又唔觉得话边一件系冚过边一件咁。而且我覺得好似討論呢一個即係兩辦嗰件事呢，好似嗰個焦點仲比較集中喎。反而我就覺得即係呢幾日以嚟，其實大家對於個內會選嗰個主席嗰件事呢，即係沸沸揚揚嘅程度，我覺得就係比較多人去關心嘅。咁所以我認為就或者剛才那位的聽眾他的 focus 就是這樣啦。不過我自己就個人覺得啦，其實譬如好像他剛才所說的胡志偉那個提出說文官武官那一件事，我個人就覺得其實這個所謂討論呢，就真的都見得到呢，正如我剛才那節所說啦，就是大家的討論焦點實在太少。你說曾國衛是不是真的一個武官呢？那我想現在呢一種咁嘅即係説法，我就唔係好接受啦。即係佢又唔係咩武狀元，係咪先？佢都係 紀律部隊出身啦，紀律部隊人員啦。 大學嘅一個大學生，係咪？咁啊，你話佢個樣有幾武咧？我又唔係好覺，我覺得佢都好文官下啫喎。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即係呢一種咁嘅即係評論啊、分析咧，已經即係充分體現咗，就係話兩件事其實邊一件呢，大家能夠找到焦點去討論呢，我個人就覺得應該兩辦那件事是比較即是重要一 點。譚偉儀有沒有什麼觀察補充？ 我其實呢都很同意馮振超剛才所說的，即係其實呢兩件事咧，唔會話因為即係呢個換班子咧，就完全蓋過曬即係呢個中聯辦嘅角色啊，嘅討論嘅。即係頭先阿許生提嘅問題咧，可能係佢因為睇到近呢即係呢一兩日啦嚇，即係你當然你從純粹從新聞嘅編排角度嚟講，咁當然你換呢個管治班子嘅涉及到五位局長咧，咁當然。你梗係擺呢一單新聞係頭條㗎啦，係咪？就唔會話即係仲喺度講中聯辦嗰、那個。咁呢個咧就係阿許生一個印象，我亦都好理解。但係咧喺成個社會上邊咧，即係呢兩件事咧，我覺得其實係冇話因為換人咧就焦淡咗嗰個嘅，即係恰恰相反咧，其實嘅換人咧亦都係引發出即係更加深層次嘅去討論，就係話將來呢個一國兩制喺香港應該點樣行落去，同埋即係究竟呢個兩辦，尤其係中聯辦佢嗰個角色嘅重新嘅定位，對於即係我哋香港將來一國兩制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嘅關係，或者特區政府同中聯辦嘅關係，應該係點樣行落去？呢個其實我唔覺得個社會會焦淡咗嘅，反而咧係更加去熱烈討論嘅，即係其實即係啱啱係相反。 系吓， 咁头先阿许生咧即系提到话，即系阿西环唔讲啊，系咪即系即系中联办有监督权？即系监嗱，即系其实咧监督权呢一个概念咧，其实都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系应该都系几新嘅一样嘢嚟。我哋以前咧就冇话呢个某一个部门喺度监督紧你个做嘢。咁我哋大家接受咗係話，即係高度自治啦。當然係高度自治啦，唔係完全自治。我哋只係高度自治。但至於你個高度去邊一度咧，其實咧就係有即係中央嘅睇法同埋香港嘅睇法咧。我哋必須承認咧，係中間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差距喺度嘅。尤其係到依家經過27、23年咧，即大家喺認知上邊咧係有差距嘅。即係過去好長一段時間，香港人有一個諗法就是除了國防外交，你其他嘢都唔講啦。咁中央以前咧都冇乜點講，即係直到我估係直到去到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涉及佔中啊，跟住然之後就到咗舊年社會事件，到依家即係越嚟越多討論。咁中央就即係做咗話俾你知，喂唔係淨係得國防同外交嘅喎。嗱，即係你睇到即係譬如今次換人，你都需要中央去批准，中央去宣布啦。即係咧喺呢個主要官員嘅任命上面咧，佢係有實質任命權嘅。咁即係我哋唔去講啲理論咧，即係實際上係有好多問題咧，係我哋係有唔同嘅 嘅見解，同埋係甚至係特區政府裏面可能同北京嘅睇法都有差距。如果唔係，都唔會出咗一個即係要反覆出三次聲明嘅事件啦，係咪？即係嗰個就好說明問題啦。咁所以覺得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係覺得咧，即係社會上越多討論咧係越好嘅，只要係一啲理性嘅討論，就唔係話非黑即白，一定係你錯，一定就係我啱，或者係一定就係、是我嘅就係唯一嘅。即係我覺得雙方都要去睇嘅， 明係。系， 即系双方都要理性去讨论咯。系， 嗱，不如咁啊，关于咧，即系呢个两办嘅问题咧，我哋一阵间转头再倾啊。咁但系头先亦都讲到，即系一个有关于过去咁多年以嚟咧，对于基本法嘅一啲嘅理解嘅问题啦。咁不如我哋顺势系讲一讲咧，有关于未来啊，公务员事务局嘅即系局长阿聂德权啊，佢需要担任嘅角色啦。咁因为其实佢前任上任啊，阿罗志光咧。啱啱早两日咧，先至喺立法会嗰度讲过嘅，有关于即系公务员宣誓嗰个问题，即系新入职公务员宣誓嗰个问题咧，吓，即系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呢个问题咧，佢哋话系研究紧，预计咧今届嘅休会之前咧系会有进度同埋报告嘅。嗱，咁大家即系睇点睇？呢一个咁样嘅报告啊，或者系呢个咁样嘅进度咧，其实会唔会系成为咗阿聂德权要处理嘅一个好大嘅托手珊瑚咧？会唔会系一个都可能系会争议嘅议题咧？阿冯振超， 呢个当然会争议嘅议题啦。不过其实亦都系无可避免嘅。我谂咧，因为回归咗二十几年以嚟啦，吓。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经历遭遇过，咁一路以嚟可能过去大家相安无事，正如好似即係香港电台其中一位好知名嘅主持叶国华先生，佢都讲啦，即係佢喺电视嘅访问都有提到啦，即係嗰个嘅改变嗰、那个即係譬如中央嘅官员佢自己感觉譬如以前嘅所谓港事港办同埋而家嘅状况。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公務員喺未來咧，其實嗰個嘅角色扮演上邊咧，係一定係會有一個嘅改變喺度。咁而呢一個改變咧，係要經過社會或者政府去倡議，又由社會大家去討論，去得出一個結果。你話避而不談咧，或者話完全唔改變啦，我唔覺得係一個好實際嘅諗法，因為確實現有嘅情況就係話，我諗中央係有好大程度上嘅不放心。喺呢種不放心嘅情況底下，佢咪需要你去做呢個舉動咯。咁但係至於你話做唔做，或者你話係點樣做法，咁我諗呢一個就真係要經過討論。因為事實上，如果你以後佢對新嘅入職公務員係行呢個制度嘅話，咁佢唔係逼你個公務員去做呢一樣嘢噶嘛？咁你可以唔去做公務員噶，但如果你要做公務員嘅話，你去接受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啦，係需要好大嘅討論咯。 嗯，嚇，譚慧儀，公務員宣誓呢個問題點睇咧？ 我其實咧即係覺得咧，宣誓咧只不過係一個形式嘅啫。更加重要咧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即係公務員，你究竟係效忠咩叫做效忠或者係即係對基本法效忠啊，或者係效忠呢個特區政府啊？即係呢啲咁樣嘅誓詞啦嚇，係即係個形式係一件事，實質上咧係即係你全體公務員成十九萬人嗰度係你點樣究竟我宣誓咗效忠基本法同埋效忠呢個特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政府咧，係咪？就是等於政治化咗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呢個係更加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公務員同呢個問責官員唔同啦嚇，亦都同立法會嗰啲都唔同嘅，嗰啲即係譬如立法會啊，即係我哋主要官員啊，佢哋要去宣誓效忠呢個就係好自然嘅事。咁我哋長期以嚟咧，即係公務員咧，我哋都知道公務員係一個即係喺港英政府先傳落嚟，即係一個體系。佢係同內地係好唔同嘅，係我哋香港獨有嘅一個公務員嘅體系，而佢好多嘅運作啊，同埋所謂政治中立啊呢啲咁樣嘅，都係喺殖民地時期即係傳落嚟嘅。咁好長一段時間咧，我哋話香港嘅公務員隊伍咧係呢個全世界最好嘅、最優秀嘅公務員隊伍之一啦嚇。 咁點解去到依家咧出現咗咁多政治嘅爭拗咧？我覺得係成個社會同埋成個即個時代變咗，社會都變咗。我自己就咁樣睇嘅。當然你做公務員嘅話，你應該係要明白基本法嘅，因為我哋香港依家你係根據基本法去做嘢噶嘛。如果公務員自己你都唔明白基本法咧，咁你去點去做咧？但係我要去明白同埋執行基本法，這個是最實質的。你至於宣誓那個形式做完之後是不是都做得到呢？其實是你都要在他日常的工作裡面你才可以判斷得到。所以對於我，如果我自己來說，宣誓的，即如果你是著重形式的你不去做，但是如果你不是著重形式的話，你其實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說你在公務員系統裡面怎樣是大家即真真正正是理解了基本法的精神，咁喺呢個處理啲問題上面係點樣去做。咁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呢，係唔應該話將呢個認同基本法或者係理解基本法呢就同呢一個政治中立呢係去對立起嚟嘅。我覺得係唔需要，就唔需要咁樣囉。因為我係比較重實際，即係話成日要搞大一堆大龍鳳呢，個個都去宣誓。咁去邊度宣誓咧？個部門自己喺自己嘅部門嗰度整個 office， 整一個咩咩嘢喺度，自己去宣誓啊？定係點？其實你依家嗱，我唔係公務員啦，啊，係以前你公務員，你哋入職嗰陣時，你哋有考過公務員嘅考試噶嘛？ 嗯， 但係個考試咧係有幾我唔係話你，即係個考試有幾有咩用咧？即係考完之後，其實有幾？即係喺嗰個成個錄取裏面咧，係有幾重嘅比例咧？即係點樣？係究竟係點嘅咧？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本來就大家係認為，即係既然考咗試，我明白咗基本法，咁我應該我就知道係點樣去做。就似乎依家咧，即係政府就想喺呢樣嘢上面之上，我再加一樣嘢啊！你宣完誓之後咧，將來有乜嘢咧，就唔可以點樣去處理。咁當然我覺得啦，阿聂德权咧，我哋大家都好熟啦，即係阿洪俊超下，我哋大家做新聞嘅都好熟佢。佢咧就亦都同大家記者係好熟嘅，佢係經驗係豐富嘅。咁只不過佢就係唔係一個現職嘅公務員。這個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係佢嘅問題，係你政府改咗呢個規矩啊嘛。咁你2002年喺立法會嗰時係講過話，即係。因為要保持公務員的中立性，咁我哋話好多嘢咧，就係話唔係話你講，而係你俾人哋睇到。你俾人睇到咧，就因為我有一個現職公務員去做呢個局嘅局長，然之後咧係你俾咗個旋轉門俾佢，即係話如果佢仲後生，做完之後佢都仲可以直接又翻翻去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嘅系統裏邊。呢個咧係唯一俾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一個咁樣嘅選擇嘅，即係當時大家就覺得啊，呢個係乜咁樣？咁你到依家過咗18年，係咪？ 係。 係乜嘢原因令到你改咗呢個咁嘅傳統咧？咁你改咗個咁樣嘅傳統咧，你又冇解釋清楚嘅話咧，你又唔怪得好多啲公務員咧係有擔心或者每間有擔心。嗱，我覺得呢啲咁樣嘅擔心咧係好自然嘅，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係要對事唔對人嘅，對嗰個機制唔係去針對阿聂德权嗰個本人。他自己佢都係從公務員系統嗰度出咗嚟，雖然佢出咗嚟都很多年啦。咁我覺得喺香港，我哋一個法治嘅地方，好多嘢我哋係要睇個機制，好多嘢真係要跟個機制去做。如果你話要係時候去改個機制咧，咁你講清楚啦，點解要改啦？ 是哈嗱咁其实呢即係关于公务员入职系咪要加设宣誓环节啦，咁公务员事务局嗰边就话呢就应该会系暑假之前啦，希望可以同呢个立法会交到报告啦。咁当然即係之前亦都有一啲嘅其他议员啦，又或者系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呢，亦都去年11月呢系通过咗一个动议，亦都系促请呢特首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公务员呢系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唔單止講緊一啲新入職嘅。不過講到呢一個問題，葉劉淑儀咧，佢喺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呢、這個政府咧就住 這個即係兩辦啊嘅言論啊，去發表嗰個新聞稿咧，究竟中聯辦係咪屬於基本法第22條嘅即係相關嘅機構入邊咧所發嗰篇嘅三個新聞稿咧，即係前後嘅説法有所修改咧？阿葉劉淑儀就覺得咧，呢個係似乎反映啲相關嘅公務員咧，就對於基本法第22條係掌握唔到喎，咁樣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咁不過兩位其實你又點睇咧？政府喺一晚即係之內咧，係要發三個新聞稿去解釋究竟中聯辦個地位係乜嘢嘅問題咧？而三個解釋咧，其實都係即係就住基本法第22條嗰度咧，作出一個嘅即係聲明嘅。馮振超。 咁呢個當然係唔理想啦，亦都即係令人摸不著頭腦啦。點解一晚要改三次？咁我個人即係我覺得佢呢一個舉動係明顯地就顯示咗咧，其實無論係特區政府同埋中聯辦、港澳辦之間，究竟成件事上邊啊，或者成個風波上面，佢哋各自嗰個角色扮演係點樣樣？這個亦都係令人擔心嘅。擔心的意思就係話，首先第一，佢哋受唔受22條監管，這個係第一個擔心。第二個擔心就係點解有咁重大嘅改變，而係竟然佢哋大家都身為一個嘅一個代表中央嘅單位，一個係代表特區政府嘅單位，都搞唔清楚。這個係相當之令人哋即係摸不著頭腦。我諗再講得遠啲嘅就係話，其實今次如果你話成件事嘅始作俑嘅事情，就當然係內會嗰個嘅選舉啦。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就令到人哋更加會覺得咧，就係無論係即係被視為搞事嘅呢個反對派，即係泛民，或者係呢一個喺成件事上面比較被動嘅建制派，究竟佢哋嘅角色扮演又係點咧？因為我諗我哋大家都睇到噶啦，即係成件如果呢一個嘅事情咧，再拉遠啲就係國歌法嗰個嘅問題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大家就會喺度諗啊，究竟點解成半年落嚟啦？如果唔係兩辦出聲嘅話咧，仲要用到呢一個所謂受不受22條監管呢一個嘅所謂嘅解鎖之時啊嘅做法嘅話咧，其實建制派喺成件事上面究竟又做咗啲乜嘢咧？點解咁被動咧？咁我諗呢一啲咧都係好值得咧，即係因為我諗我哋作為傳媒咧。我企喺一個客觀嘅位置去睇嘅時候咧，我會好感覺到咧，成件事上邊咧，你話泛民係咪好有優勢，或者好撳住嚟打？我覺得唔係嘅，你見到佢都係得個拖字嘅啫。但係反而就係建制嗰方面咧，嗰個嘅無力感咧係相當之強嘅。即係無論你話李慧瓊佢係咪真係唔選都好啦嚇，咁當然亦都有一啲講法就係佢唔選係冇意義嘅，因為如果佢唔選嘅話咧，其實其他嘅提名人全部都係泛民嚟嘅，咁會唔會又選咗一個泛民做內會主席咧？咁呢一個我又覺得其實都幾有少少無聊的討論。因為如果李慧瓊真係上咗去做翻呢個嘅內會嘅主持人的話咧，我唔覺得咧佢會即時就會去選一個人做內會主席。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我都睇咗少少資料啦，其實立法會主席本身咧個職能咧，佢都係寫得好清楚，佢係有小冊子咧，其實亦都係佢自己亦都出過一啲嘅文件咧，係講過呢一個嘅立法會主席咧，係有一個嘅責任咧去維持嗰個會議嗰個嘅有秩序地進行。 嗱，不如咁啊，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馮振超傾呢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去年八月反修例运动期间，一名报称任职导游的50岁男子，在将军澳一条被称为连龙隧道的行人隧道之内，用刀斩伤三人，包括一名前记者。被告承认三项伤人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5个月。法官判刑时说，案中三名伤者所受的伤害很严重，因此要判刑要有阻吓性，但接纳辩方所指，如果没有反修例事件，被告不会做出攻击行为，相信被告是受到失业、离婚和社会气氛影响，考虑到被告自首有悔意和没有案底，以及有81岁患病母亲和11岁的儿子要照顾，以6年为量刑起点扣减刑期。 政府限制食肆入座人数不可多于五成的措施今日起撤销，不过餐桌间最少相距 1.5 米或设有隔板，一台不得坐多于四人的规定就继续生效。有中小企食肆组织认为措施主要对大型餐厅以至酒楼有帮助，有业界人士就希望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容许一台上限可以增至六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过去一日多367人死于新型肺炎，人数是近一个月以来最少，累计死亡人数22,524人，仅次于美国和意大利。当地单日多6740宗感染个案，总确诊人数近2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研究将消毒剂注入人体作为治疗新型肺炎的手段，受到医护界猛烈批评。在白宫抗疫记者会上，官员交代研究结果，指出太阳光和热力会令新型冠状病毒更快变弱，漂白水可以在5分钟内杀死唾液和呼吸系统体液中的病毒，消毒酒精所需的时间更少。特朗普随即说要进一步测试，例如研究透过皮肤或其他途径将强光带入体内，又反问有没有方法进行类似将消毒剂注入人体的研究。有医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会带来致命后果，又说将任何类型的清洁产品注入人体都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建议。有呼吸道专家呼吁民众不要听从特朗普的任何医学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咁另外再后少少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就未清理噶，而家带有少少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新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今日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考明街。另外反方向伟业街天桥去翻龙翔道，较早前意外虽然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交通都是繁忙的，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 祝愿各位考生做好你的准备，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能够逆境自强，要保重身体，强壮自己的身体，用最好的状态来应付 DSE。 我们在乎你，为 DSE 考生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以为你咁低调就揾唔到你咩？冇用噶，你呢啲咁无私奉献嘅人，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 点都好，佢都系一个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有心人。 国家终于有任务俾你哋啦！5月15日之前上 redcross.org.hk 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0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我想点唱俾赤柱三厂四厂嘅弟兄听。 你有阵时有乜嘢唔舒服啊？同咩氹讲啊？或者同福利官讲啊？有乜嘢？屋企唔使担心啦。 咁就唔知你最近过得好唔好呢？咁我哋都好耐都冇见啦，我哋都好挂住你。 将爱传到铁窗之内。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嚟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请回冯振超和谭慧仪出来的两位好。刚才冯振超就谈到有关于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情况，也都讲到主席的责任，你不如继续。 基本法七大一条里面讲了主席的角色，其中维持秩序里面就很清楚讲了，就是主席就是就立法会的会议遵照会议规程行事负责，立法会主席在会议规程问题上所作的决定是最终决定。我其实很简单的啫，基本上今次件事咧，而家去到呢一个嘅情况，我觉得会睇到就系话咧，如果每一个嘅议员本身佢哋谂多一步，或者佢觉得自己喺个问题上边嘅角色扮演系点样样咧，系都有助去解决今次呢个问题。即系我觉得当然啦吓，壁垒分明咧，一边就系拉布，另外一边咧就梗系想快啲决定啦。咁但我哋要知道就系话，其实立法会主席或者嘅前任主席，咁呢啲都系即系建制派中人嚟噶嘛。咁亦都某程度上啦吓，其实我觉得立法会本身秘书处亦都系有法律顾问，系咪真系完全喺一个法律框架或者嗰个立法会嗰个嘅规例上嗰个嘅法例上边咧，基本法第71条里边系冇任何嘅解决办法，而要去到而家要中联办、港澳办要出一个嘅所谓监督，即系呢个嘅监督权嘅问题，我觉得呢一个系值得大家去谂一谂嘅咯。 好，嗱，讲翻咧呢个即系基本法第22条嘅相关嘅争议啦。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嘅即系报道啊，其实系讲紧。好耐好耐之前嘅報道啊，就係喺2000年嘅時候啦。咁嗰陣時咧，就由新華社改名咧，成為呢個中聯辦嘅時候啦。其實就住即係未來中聯辦所擔任嘅角色咧，當時啊嘅負責人啊姜恩柱咧，亦都係有講過嘅。咁佢嗰陣時其實都不斷去重申咧，就話即係佢哋係絕對唔會干預咧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內嘅事務嘅。咁亦都是话咧，即系佢哋系会严格即系恪守咧基本法啦，同埋系即系特区嘅法律啦，咁样吓去落实咧系港人治港即系依类嘅即系语言啦，有好多都讲咗出嚟啦。咁而我哋如果睇翻咧，即系当时即系政府嘅说法咧，亦都主要系讲紧咧吓。會係聯絡辦嘅職責咧，就係清楚列明唔涉及咧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嘅事務。咁當 時咧，當年啊，董建華有一個聲明就話咧，即係特區同中央政府直接溝通嘅渠道咧，就係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同埋解放軍駐港部隊嘅聯繫機制咧，就會繼續唔會改變，亦都咧會同聯絡辦公室咧喺佢哋職責範疇內嘅事務咧保持聯繫同溝通。咁所以可能翻到嚟咧。个问题就是第一，都是这个礼拜的争议，究竟中联办是不是拥有这个监督权呢？第二就是那个监督权呢是应该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才是需要用这样的方法行使呢？究竟现在在立法会所处理的事务是不是好像港澳办的声明这样说，已经是严重影响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情况，出现损害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况，中央就必须过问，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谭慧仪，简单少少。 是啊，其实我很简单讲，其实陈燕萍你刚才讲了，就是这个这一堆的问题，我一路听一路我是很感慨的。首先我自己不是基本法的专家，即是怎样去解读这个基本法呢，都不是我讲的算。我只是从一个即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即是我从这个角度，即是我都大家都知道，即是我即是采访这个香港回归，同埋即是咁多年即是这个香港的新闻，同埋香港同内地的关系，或者是话我哋中央同特区关系的新闻，我都做咗唔少。即是冯振超，我估你都好有同感，虽然你后生我好多啦吓。 嗯。 即系唔使讲。我哋系睇住即系中央。或者中央即是北京啦，同香港互相之间嗰种互信咧，系逐啲喺度减少嘅。即系呢个我反而觉得系最大最大嘅问题。你会睇翻呢个中联办嘅角色啦。头先阿陈燕萍你提到公安处嘅讲法，都有好多。咁我哋其实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即系中联办嘅五大角色咧，喺佢个网站里边，即系佢官方讲明从来冇变过。從一開始佢都係呢五大角色嘅，我覺得我哋大家咧就冇乜人咧就去睇，都冇乜人提，即係過去好多年就佢第五，即係佢有五大嘅角色啦。前面嗰啲就 第五個就係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嘅其他事項嚇。 咁呢個咧係從來亦都冇人討論過乜嘢叫做中央人民政府交辦嘅其他事項咧。咁包唔包括你去咩？你幫我監督下呢、這個監督下呢個特區政府究竟有冇做好啦，因为咧，你如果系即系好多人就睇呢个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啦，但系基本法嘅第十二条咧，即系亦都系好多依家就系中联办或者系北京嘅佢嘅争论嘅点啦，即系喂你唔好忘记基本法仲有第十二条啊，佢就讲明咧，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咧系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你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你系咪要听我嘅说话先？咁但係我哋過去幾年，即係過去呢二十幾年，大家如果互相之間有互信嘅，你做好你嘅嘢啦，我都唔會點樣理你啦，你做好就得㗎啦。咁到到依家我哋冇曬互信嘅時候，就喂，咁究竟你做一做有冇達到我嘅要求嘅咧？如果你達唔到我要求，我揾邊個去監督下你咧？依家就係出現咗呢一個問題啦。同埋有監督，你頭先阿陳燕萍你講得好啱嘅，監督去到一個乜嘢嘅程度，先至叫做係一個符合基本法咧？似乎依家大家咧係都唔清晰嘅，即係或者係唔接受嘅，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即係唔接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喺北京嚟講咧，就係佢最大佢最要，即係佢最想要嘅就係一個有效嘅政府啦，有效嘅管治啦。然之後咧，即係喺香港咧，即係好多事情咧，即係你係真係按照基本法去做啦。咁咩叫做有效管治咧？如果你立法會係拉布拉拉拉到佢唔覺得唔係一個有效的管治咯，咁你特區政府自己又搞唔到，同埋我好同意啊，頭先馮振超講嘅喎，即係成個建制喺呢過去呢半年，你都連個主席都選唔出，你建制又做咗啲乜嘢嘢咧？個特區政府又有開到咩聲咧？冇啊，全部呢啲一成班人都冇，都我唔知道你做咗乜咁，咁佢咪跳出嚟咯？ 嗯， 所以依家咧就變咗咧，即係中央一高調起嚟咧，就引發咗新嘅一輪嘅爭拗。咁而呢新一輪嘅爭拗咧，喺成個社會係冇共識嘅情況之下咧，係會繼續爭，即係繼續會爭落去嘅。咁我呢度我係 有啲感觸嘅，即係阿馮振超頭先提講話嗰個建制嘅無力感咧，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咁呢個就涉及到另外一個阿陳燕平，可能我哋大家都睇新聞都睇到，最近就話呢個我哋兩位前特首啦，董生同埋 梁振英， 係嚇成班建制嘅一啲嘅重量級人物。就準備咧，就要發起一個叫做香港再出發嘅，即係組織一個新嘅一個組織出嚟。咁好啦，你又整一個咁嘅嘢出嚟，咁跟住呢度呢邊有特區政府，跟住有翻建制。咁之前我哋睇到香港咧，就係呢唔同嘅一啲嘅力量就喺度，大家都好想去推呢個一國兩制。再加上泛民係泛民都有泛民嘅支持者，咁變咗成個社會咧，我覺得咧就係你凝聚唔到共識嘅時候咧，你個社會只係會吵吵鬧鬧。咁我覺得無論如何，最最重要嘅就係、是，即係中央政府佢有佢嘅職責，佢亦都有佢嘅權力，同埋咧，即係如果你講到最後講得直白啲嘅，基本法嘅解釋權力喺全國人大常委會嗰度嘅。咁但係香港我哋自己可以做到啲咩嘢去維持我哋嘅一國兩制咧？究竟我哋點樣去做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好重要，即係各方嘅人士都要諗一諗，我哋點樣去做？是有一個大家有一個我哋話政治係一個妥協嘅藝術。妥協唔係叫你去放棄原則，而係咧，即係你係為大家嘅好，為一國兩制，我哋要維護我哋嘅公道自治，係咪？中央要有佢個一國，咁呢兩者之間點樣可以有一個妥協嘅空間？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哋大家係最好嘅。 系馮振超，由今次嘅爭議，你覺得帶出咗啲咩問題啊？ 其實咧，我就覺得我本身就會即係定位為一個即係觀察同埋一個研究者嘅角色去睇呢個問題啦。首先就係、是、其實而家香港咧，有啲人講咧就係話喺國際社會上邊一種所謂超限戰嘅邏輯喺度，我就相當之擔心咧，我哋會唔會成為超限戰裏邊其中嘅一個部分啊？喺中美之間，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呢個亦都可能係解得通咧，點解過去咁多問題中央都唔出手，今次就出手？咁但係我亦都覺得有一個更加值得擔心嘅地方，就係話而家其實咧可能已經係一個相對好嘅狀況啊。好嘅意思係話，而家唔係中央出聲，而係中央就揾中聯辦出聲。咁調翻轉頭講，如果一直唔係中央出聲，話如果唔係中聯辦出聲，係直接由中央出聲，咁又如何呢？咁你而家同佢喺度爭拗嗰個22，即係呢個基本法嘅呢個第22条嗰個部分咧，到時就唔會再存在噶啦。因為事實上，特首係要向呢一個嘅中央，係要向國家主席，係要向總書記佢哋匯報噶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到時其實好簡單，由中央出聲嘅話，咁到時就真係大家爭拗嘅空間都冇埋啦。咁我諗我都同意譚慧儀頭先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大家真係要諗一諗咧，究竟香港究竟而家係喺個咩位置裏面？如果我哋個位置本身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所謂鬥爭嘅其中一個風眼嘅話咧，我覺得咧，無論係建制或者泛民反對派又好，甚至乎好似頭先譚慧儀所講，有部分嘅建制都要在野嘅形式去參與呢一種咁嘅所謂鬥爭咧，咁我覺得其實相當之危險咯，因為確實香港人係冇分化嘅本錢咯。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另外一个都相当之受到国际关注嘅议题嘅，就系有15名嘅民主派人士啦，因为涉及咧旧年嘅几个未经批准嘅一啲游行集会啦，而被拘捕，咁当中咧就包括咗咧系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同埋咧系法律界嘅人士咧，吴凯仪两位都曾经担任过立法会法律界嘅代表嘅，国际嘅关注同埋香港嘅回应。1872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啊！ 第13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卢伟联文编年选辑， 作者卢伟联，编辑许迪昌， 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 作者陈文敏， 独户式， 作者董桥， 生抽香港， 作者专子。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世杰好惊啊，出边行雷啊！ 唔使惊，瑞文，呢个音效嚟嘅啫，咁等我停咗佢咯。 唉，咁 都好啲。阿金，我去晾埋啲衫先啊。 咪走住，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主题系雷暴警告知多少啊。 而我就揾嚟专家倾下呢排兴起嘅沿岸菌边游，其实有几危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請翻咧馮振超同埋譚慧儀出嚟啦。嗰15位嘅人士啦，即係被拘捕啦。特別就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嘅，就係李柱銘咧，同埋吳凱兒咧，都係叫即係首次係被拘捕啦。咁其實佢哋涉及啲乜嘢嘢咧？就係、是、涉及到咧舊年嘅即係8月18日啦、10月1日啦、10月20日啦，就涉嫌組織同參與港島及九龍區嘅未經批准集結，同埋咧係涉及到去年9月30日同埋10月19日涉嫌干犯公告未经批准嘅公众游行，就系嗰15位人士，即系被即系被捕嘅人嘅罪名嚟嘅吓。咁喺呢件事件之后咧，其实都引嚟咧多方嘅关注。譬如我哋睇到咧，今日即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都有一个嘅喺 Twitter 上面都讲咗，就系话都相当之关注呢个事件啦吓。咁亦都咧系提醒特区政府啦，佢喺呢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咧国际公约下低嘅即系责任啦。咁另外英国外交部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啦，同埋即系前任嘅港督彭定康啊等等咧，其实都有出声嘅。咁特别咧可以都提一提嘅，就系有5个嘅国际法律嘅组织啦，佢哋出咗一个联合声明啦。咁当中咧就亦都有提到一点咧，就系话今次嘅拘捕咧就冇系解释到事件咧喺旧年发生，咁但系点解会系而家先至系拘捕咧？咁佢嘅声明入边就提到呢一点。而我哋睇翻咧，就系保安局局长啊李家超咧，佢嘅回应啦，佢就话咧留意到外国人士包括政客及政府官员对于今次嘅拘捕行动咧作出一啲无理嘅批评，系双重标准，因为佢哋都忘记咗喺自己嘅国家每年佢哋嘅警方都拘捕咗唔同数目嘅人士，系因为违反咗咧当地管制游行示威嘅法例嘅。咁亦都再提到就系话要擦亮眼睛，唔好被利用。而外國亦都無權咧干涉香港嘅事務嘅嚇，兩位點睇咧？馮振超 各說各話咯，我諗即係呢一個好明顯地就係即係大家都係一種嘅政治力量嘅博弈啊、較量啊，咁但係就有少少好似玩一華字 pair 咁咯。咁以前最初就可能拉一啲冇咁知名嘅，而家越拉就越知名啦，咁啊拉到即係喺大律師公會裏邊、資金大律師裏邊排名第一嗰個啦，已經。咁下一次仲可以再有啲乜嘢更加震慑到嘅一个作用呢？咁我觉得呢一个其实亦都相当值得大家关心啦。另外一方面嚟讲，我諗因为今次个罪名本身呢就係游行啊、集结之类啊。咁呢一个呢游行集结当然啦，喺特区政府个角度嚟讲，佢哋係参与咗个非法嘅活动。咁但係呢其实我諗呢游行集结呢喺好多嘅即係國家佢哋嘅嗰個法治人權原則裏面嚟講咧，其實相對個處理都係比較寬鬆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諗係兩種所謂價值觀嘅一種嘅比拼嚟嘅。咁一種就係西方價值觀啦，一種無疑就係我哋而家即係中國嘅價值觀啦，或者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嘅價值觀。喺今嘅情況底下咧，確實係令到大家憂慮，因為事實上香港。當然啦，我哋香港人就係我哋嘅自己就係即係應該當家作主啦，我哋有高度自治啦。咁但係我哋係咪可以放棄曬我哋嘅國際朋友呢？或者我哋係咪完全唔理或者唔需要理會其他人點睇我哋呢？我諗呢一個就絕對大家應該去諗一諗咯。 李柱銘就係喺大律師名冊入面咧排名第一啦。咁而喺今次嘅即係被捕人士入面咧，政府就強調，即係保安局嘅強調，冇人可以享特權或者犯咗法咧，唔需要面對後果嘅。譚慧儀點睇咧？今次嗰個國際嘅關注同埋係局長嘅回應。 我都同意頭先阿馮振超講，其實呢個係真係各說各話，同埋都係一個政治嘅即係。 好多即係外界嘅反應咧，都係政治表態多過呢個咩嘅。咁即係嚴格嚟講，咁如果我哋話一個法治社會，當然係冇人可以有特權啦嚇。無論你幾知名都好，但係咧都係恰恰因為佢哋係知名人士，仲要唔係普通知名，係國際知名人士，咁你拉咗，咁當然。你都即係如果係冇一個法理嘅依據，警方亦都好難去拉你。咁無論你話你嗰條罪好簡單嘅啫，好普通嘅啫，咁即係都好應該好輕輕咁樣處理嘅啫。但係如果你揸正嚟，咁都係犯法。咁即係都好多報道咧，即係話呢啲人士咧，佢哋當日去參與呢、這個非法集結或者遊行嘅時候，佢哋自己係即係記者有問佢哋，佢哋係話咗，即係佢哋。如果是有法律後果我們就承擔咯，即是他們都是預了，可能他們都預了即最壞的情況會是怎樣被人拘捕，即他們心中 是有預這件事，只不過即是遲發生還是早發生，或者甚至是會不究竟會不會發生，那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博弈在這裡，即是我們的重要專欄之外是有很多個博弈，那當然很明顯地即是你拘捕一些這麼知名的人士的時候，好似我話係國際知名，咁你國際你都預咗一定有國際上嘅反應啦，係咪？而國際呢啲反應咧，係其實我相信特區政府一定係預咗，甚至係北京中央政府都預咗嘅。咁預咗，咁佢呢邊嗰條拉就一定係話我依法辦事嘅啫。咁另外一邊就一定係話你一定係呢、這個一班民主自由人士去拉咗佢。即係呢啲咁樣嘅新聞後咧，其實我哋大家都預咗嘅。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自己内部分化之外，在香港发生一些事，一些政治的事件，当它去到一个国际的层面的时候，而在国际上，现在我们都知道整个国际环境因为中美关系的中美贸易战，跟着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中美之間互相指責，或者即係美國都有啲人話要起訴中國啊，即係話中國隱瞞疫情啊，而中國咧亦都反駁翻，就話呢個係你美國唔知搞乜咁樣。即係其實你喺一個咁樣，如果我哋睇一個咁樣大嘅國際環境咧，嘅情況之下，咁香港如果係主動或者係被動地成為咗一啲即係國際，即係中美或者係即係中國同西方。係頭先阿馮敏超講嘅係兩種意識形態，依家其實真係好兩個意識形態嘅博弈，我哋夾咗響中間咧，呢一樣嘢咧係真係好令人擔心嘅。 馮振超其實即係今次事件，你覺得對於香港嘅國際形象上面會唔會有任何嘅一啲影響？ 我諗當然會有啦，即係其實因為西方價值觀裏面嚟講咧，其實佢哋嘅睇法啊，佢哋其實一向以嚟咧都係比較傾向於咧就係即係同情泛民嘅嗰個嘅情況啊，因為事實上我諗即係作為一個在野反對派。咁當然啦，會成為咗一啲即係譬如佢哋比較價值觀相近嘅一啲嘅國家，佢哋嘅一個即係更加支持佢哋嘅一個嘅理據啦。咁我諗成件事呢，其實我諗特區政府呢拉係當然佢可以話佢係有曬法律嘅依據，但係你點樣拉法，或者你嗰個嘅成個過程係點樣樣，其實我覺得呢啲在都好多可以斟酌嘅地方咯。譬如你會唔會考慮過，譬如你幾時拉佢，你拉佢會唔會引起更加多人嘅出嚟一啲嘅騷動啊，或者其他嘢呢？嗱，呢一啲呢就係話喺法律執行以外，大家要考慮嘅嘢咯。我諗咧喺未來嚟講咧，特區政府係要多啲去諗呢一方面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我覺得其實每次佢哋都有諗嘅，只不過就係究竟佢哋呢一次係有啲咩目的啫。 好多謝曬兩位，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